恒恒说，在电脑死机的时候我会故作坚强。我说除了这个呢？他说我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会故作坚强。我说你一个人待的时候什么时候开始？从我成年开始。Yeah，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今天晚上我们来聊你在什么时候故作坚强。是啊，换头像换心情。你在什么时候故作坚强？你都怎么故作坚强了？什么事让你故作坚强了？你会一直保持故作坚强那个劲儿，还是我就不坚强了，我就大哭一场，或者我换个心情，换个心境？我们都有解决问题的方法。22:05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十点大陆机，周准在直播间，欢迎你的光临。你可以下载花椒 APP 搜索关注十点大陆机，那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看我的直播，你也通过调频 FM98.2 AM927 收听十点大陆机。2018年每周一到周五我都会出现在这里，希望你们跟我聊聊什么时候你们会故作坚强。准备不少歌，第一首呢听上去就有点故作坚强的感觉，算吗？你比如说你好久不见一个人，好久不见的一段故事，好久不敢想的一段经历，都会让你觉得好像我故作坚强不去想它。而这首歌给我的感觉是好像放开一些，彻底释怀了。你在天空中低着头柔柔地看着他，看着他的人生，看着他的你的你们的共同拥有的过去。 沉默了天再相逢，说声好久不见，沉默了。曾经我答听过你最近的生活，忙碌工作之余是否有运动？今天和昨日不同，我不在你身旁，不甘寂寞的你是不是很难？至于我过得还不错，不如以前疯，那一家的士客我再也没去过。天亮了，挂念了，有从前还是好的，这熟透的脸孔我还真的舍不得，和你的记住了，虽然将来会尘封，也许一天再相逢，说是好久不见，沉默了。是一片云朵飘到你的天空，安安静静地望着你是否快 从前还是好的，这熟透的脸孔我还真的舍不得，和你的 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先生带来的《好久不见》。记得我第一次在 KTV 唱这首歌的时候还没有那么觉得这首歌难唱，当我真的开始前奏第一句唱出来的时候，还真的我也会故作坚强的把它唱完。时间来到22:11，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为您带来的深夜直播档十点答录机。 我是曹玄斌，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你在什么时候会故作坚强？谁还没有点故作坚强的时候？反正有时候力不从心的时候都会故作坚强，我们没有退路的时候都得故作坚强，没人帮你的时候可不得故作坚强吗？二宝却觉得那么累。他有三个时候：第一，孩子病了没时间哭，抱着他诊室治疗中心的跑，心里好痛不能哭，这是一个年轻妈妈力不从心的时候。第二，面临工作挑战的时候，有时候明明很害怕，高跟鞋下的小腿不停地抖，深呼一口气上台报以微笑。这就像很多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场景，你必须去过这一关，而且没有人帮你过这一关的时候，我们就得故作坚强。想起一首歌，我拥抱的是一路故作坚强的你。好听的歌曲。第三，说我那次转身离开的时候，你没有上前抓住我的手，都是故作坚强。这让我想起很多之前我的朋友跟我讲过的一个故事，说我的那个朋友是一女生，她是一那样的女生，特别外向，成天嘻嘻哈哈，所有的男生都跟她是哥们儿，死党那种。我们都说你是不是不想再谈恋爱了，你是不是特别去跟男孩一块玩去了？他说不，我当然要恋爱了，我要找一个特别宠我疼我爱我的男朋友，我俩天天一起出去玩，天天一起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终于有一天他谈恋爱了，后这家伙这姑娘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他一点也不故作坚强了，天天在我面前秀恩爱，那大大方方的，出去吃饭也带着他男朋友，然后我们干嘛都带，我们都觉得不太适应。突然有一天，嘿，这个外向的姑娘一下子变得特别内向，我就觉得一定发生什么事情。她就跟我说，刚跟孙小果，跟那个应该二宝说的一样，她说我跟我男朋友分手，我往前走，她在后边待着，然后她叫我名字，我说我不听，我还往前走。然后我就在想，我怎么那么俗套呢？我怎么跟电视剧电影的情节一样呢？我就等他过来牵我的手叫我回去，可他叫了我一声名字之后，我没回头，就再也没动静了。我那个时候心底就像掉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里一样，我觉得自己特别没劲，特别俗气，但我还是希望他跑过来抓住我的手跟我道歉，说没事儿。可他没有。然后说完之后，他就回过头来朝我一声笑了一声，笑了一声，嘿，你觉得我是不是跟你开玩笑呢？我说没有吧。他 那个特别外向的脸上挂着一点点小小的泪花。哎呦，我老觉得人在故作坚强的时候都显得有点可怜，然后需要那个懂你的人去给你关怀，甚至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热情的大大的拥抱。小果说，没有人会愿意故作坚强，只是找不到一个允许脆弱的肩膀，没有那颗心愿意假装逞强，只是遇不到一个可以温暖的胸膛。我们都好像在妥协，没有办法的办法，听上去。在这个城市里呢，我们一起去慢慢的变成那个自己能够相信自己，然后找到那个可以依靠的肩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些人找到了还不珍惜呢。所以说呢，我们老在比较当中过着一天又一天繁复的你觉得有点空洞的日子。我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就会问我身边的朋友，我朋友圈的这些人昨天晚上是不是都一系列都全失眠了呢？我就看他们晚上睡得都挺晚的。我就那次问，那天开会嘛，我就问我身边的这些朋友说，你们晚上都几点睡啊？你们大概会几点就会把你那个手机放到枕头旁边不再打开它？我问了大概有六个人，三个人以上十二点半，三个人十二点半，剩下三个人说没点儿。我说那你第二天上班怎么样？习惯了就习惯了。早睡确实成了我们这个年龄段80后70后90后的朋友集体的症状。但是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在出去旅行的时候我就会睡得很香很甜。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当你离开了自己平常周而复始的两点一线三点一线的生活环境之后，你真的就可以放松了，去一种特别放松的心态，到一个陌生的你向往的地方过几天他们的生活，好像是可以睡得很好。所以我喜欢海，我听到海浪哗哗的声音，我就会睡得特别香特别甜。再见呀，很靠近海，送给你。 听见天晴，听见黑暗，听见人潮中有你，我跟着你继续，就分外安心。我没有翅膀，却觉得能飞行。成一片协奏曲，是默契，相思寂寂，我有谁在牵引？我逆光前进，却非不可。 十点大陆机的网友木博说，睡不着的心是无处安放的表现，想起那些无处安放的青春的每一个失眠的夜晚，深深的怀念， 那些夜晚发生的故事。 这默契生死契机， 时候每次都睡得很香很甜很沉。我一次在海边叫了一个 massage， 我在海边竟然睡得特别踏实。那个给我做按摩的技师跟我说，要不要再给你叫醒的时候，我说你再给我加两个钟，让我多睡一会儿。我记得那是在四月份的夏天的一个下午两点钟的时候，我整个人觉得那三个小时过得不像我平常的生活。 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咱们今天晚上说一说，你在什么时候呢变得有点紧张，什么时候觉得故作矜持，反正就是不是那个劲儿。就像小果说，刚刚说的小果故作坚强，说我现在外面开会网络质量不好，直播各种卡，我就会站起来坐下来找信号，就像之前打小灵通一样，喂就找信号，在断断续续中故作坚强，期待网络流畅。生活的场景会方方面面的展现出来。人生有很多的时候你是无法去控制和这个节奏感的，比如说你是一个老师，你在台上讲课，你很用心，你都希望台下所有的学生都认真听你的讲的每一句话，在考试的时候回答问题的时候都得100分，非常的顺利。可是有的时候那些同学不是机器人，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而且现在呢越来越不好管一个人，我觉得他们有太多自己新鲜的想法，你得跟他们节奏一致，步调一致。所以说有时候老师不单单是一个老师，你甚至要变成学生的朋友，学生的姐妹，学生的兄弟，好难对吗？如果你是一个跟他们还不是年龄相差很久的很远的人，比如说你的学生是十几岁，你三十几岁还可以，那你如果你是一个50岁的老先生了，那你能跟他们打成一团吗？那你会有时候就会故作坚强，说哎，那谁，我在想，如果我过了45岁之后，我去一个学校当老师，我跟学生相处的时候，我就会站在他们的角度替他们想， 虽然有时候这很难，会故作坚持，故作矜持地认为我可以成为那个好的榜样。有些事你不经历，你不会明白你自己有多棒，或者你不会明白你今天到底能做些什么，感受一些什么。故作坚强，我在想我什么时候故作坚强啊？我想想，哎，有了。比如说我去一个酒吧应聘歌手，我用心的唱，然后唱完之后，酒吧的老板或者那个演艺吧的演艺部的负责人会告诉我说，哎，小伙子你不错啊，但是我们今天呢，就这边不太需要你这种类型的歌手，也谢谢你啊，辛苦了啊。那个时候我就会故作坚强的说，哦，没事没事。其实心里说，你为什么不留下我？我明天也许就没饭吃了。那我也要故作坚强。我说，哦，谢谢谢谢，受累受累，那我再有缘再来啊。然后，在我想要去表达一个事情，想获得肯定的时候，对方没有给我满意的答案，任何事情都是，任何时候都是这样，我也会故作坚强。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经常遇到这样的场景。我没办法，我也改变不了那个现状的时候，我也只能故作坚强。所有那些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或者现实生活当中游刃有余、冷暖控制非常自如的、很有经验的社会生活能力的人，他们都有这样的起落。所以说你不必羡慕，你也不必对自己那种所谓的不自信产生一点小小的自卑感。时光、时间会告诉你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比答案更好的事实。今天第三首歌来自于 Coldplay The Scientist， 我希望你喜欢这首歌啊，非常的国际，它可以在任何的场合让你听到歌之外的你想到的人生，以及派生出来的无限延展的 Max 的画面。有请 Coldplay。 来自 Coldplay The Scientist， 声音来自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十点答路机。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生活的压力，你想证明自己价值，然后无从用力的窘迫，捉襟见肘的钱包都会让我们故作坚强。当你进入到一个你想要的领域的时候，总有一个门槛，要么是一扇门，要么是一小扇窗户。你用尽所有的力气你都打不开他们的时候，你就会故作坚强，假装咋装怎么样。又想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有一个朋友在2016年的时候，他的收入锐减。你想，如果一个人平常他有一个固定的收入的区间，他的生活的比如说花费，然后朋友圈交际圈生活的范围大概都是那个钱可以去面对应付的，但他忽然在那一年经济上出现了问题，他就会故作坚强。比如我们每次聚会的时候，他还跟之前一样的排场和气场，穿着打扮之前的呀，他也不用再买新的。就在喝酒的时候，我就注意他，他话显得有点大，说的每一句话都特别大，然后好像就在证明说，我就是在说我可以，我没问题，那算什么呀？然后他故作坚强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喝多，而且他喝多的速度很快。我就在慢慢的观察他，我就说，趁他差点有点喝的差不多了，我说，哎，你慢一点，你怎么了？你干嘛又这么着急的喝酒？你干嘛话那么密呢？然后喝了很长时间了，大家就各自小组讨论了，比如说喝的比较投缘那俩开始聊天，那仨开始看手机，我跟他就从那个屋里出来，我们就坐在马路牙子边上，一人拿瓶啤酒，我说你怎么了？这年，然后说，嗨，蠢子。我还没说，哇，他就哭了，一个大老爷们儿。我说你怎么了？他说嗨，他说他经济上出了一点问题，这一年需要周转，2017年或许会好一点吧，但是他不确定，但是2016年确实自己有点窘，所以他故作坚持，故作坚强的来跟这些朋友一起喝酒吃饭，他觉得特别别扭。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呢？你可以说出来呀。他说我害怕这些身边的朋友会因为这个看不起我。我说怎么会呢？我们怎么会看不起你呢？真朋友怎么会看不起你呢？你说出来我们还可以帮你呢。他说我自己要强要惯了，我突然接受别人的施舍帮助，我都觉得受不了。哎，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对啊，二宝说心里有事别喝酒，心里有事一喝酒就容易喝高了，然后一喝高了更难过。到底喝多了酒，第二天的时候你能更清醒的面对你现在的生活和状态，能调整吗？能提升吗？我觉得并没有质的飞跃和质的砝码去改变你现在的状态和生活。酒可以喝，但如果喝到你酩酊大醉，适得其反，你连家都找不到了。一个家都找不到的人， 一个小屋子都不能处理好的人，你屋子都扫不干净的人，你外边的事儿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所以呢，有时候是我们遇到问题了，你可以找到一个温暖的港湾，比如说女性的胸膛，男子的臂膀里，你去待一待，呵护呵护，享受享受。但多数都是你自己去解决这个非常非常巨大的问题。有请他。我喜欢这个前奏，这个前奏出来的时候就像一道光打到了塔上、建筑物上、花上。齐秦张三的歌， 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地方，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花香，没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 张三的歌，我们要走遍世界去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的凄凉。希望你带上自己的心情，收拾好行装，上路吧。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我不能因为我的疏忽而忘记了什么我们之间的事儿，我不能因为我的病耽误了直播，我不能因为我自己一些主观的原因而让我公司的员工没有饭吃。这个社会有很多的角色每天都会，我不能 I can't do it， 我不能这样做，原因有很多。你是那个愿意体恤他人情感的人吗？你是那个愿意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他人，是这种人吗？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有时候自己会蛮辛苦的，有时候也会倒倒苦水，故作坚强，但有时候你要把握好那个度。凡事如果把握好度的话，都可以还算好的去解决。如果一个事情呢一下过了，过犹不及，就会你无法去解释，也无法去感觉到你怎么让这个事情能更好的去好一点的去相处。你跟自己相处，跟自己在这个事情里的自己相处，这是一门，你应该不叫一门艺术，叫学问。我放的每一张图片里都有不同的代表的情绪和寓意，这是一个学问。我希望在夜晚的时候交到真心的朋友。我不希望你故作坚强，假装坚强。其实再往深聊一聊，其实就是一个真实的自己的样子，它是什么样的。我现在在花椒直播，那你现在随便打开花椒的任何一个界面里都有各式各样的直播，我也不用形容，你该知道是什么样风格的。我永远也不会那样。所以就是别故作怎么样，就你假装说出来的话一句还行，在三四句七八句的时候，一般人都会听得出破绽。当那个破绽出来的时候，你的光环，你的信任度，你所有的维度和建立起来的那些维系也会瞬间崩塌掉，就像雨雪一样。所以我告诉那些老说我不能哭的朋友，也得有度，别老憋着你自己，找个出口让你自己放松一下。这首歌来自莫言林，我不能哭。他到底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不能哭呢？是什么样一个角度告诉自己我不能哭？你听听看。 云有翅膀可以飞翔，飞向远方，它在它的天堂，灰色漫长，蓝是幻想，黑的眼光，什么留给 没有过几面之缘，他非常的有自己的态度的一个音乐人，很骄傲。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他的表达，我不能哭，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在我们假装坚强的时候，累的时候，我们的二宝其实她是一个有生活经验的年轻的妈妈哈。我相信她肯定尝过了生活当中很多故作坚强的时候，一个人带宝宝，宝宝生病带她去看医生的时候，都会有自己故作坚强的时候。她说累的时候把那个叫做情绪化的坏家伙叫出来，先看看目前的状况，没什么坏处，但是只是看一看，要不就坏事了。就当你的正能量和负能量的那个比重，负能量一旦大于正能量之后，会瞬间正能量消失殆尽。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现在所拥有的自己的气态、气质和气场，好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生活不要过得牵强，情绪不要的压抑。就像最后一首歌我送给你的这样，听上去还蛮开心的感觉哈，不是听上去还蛮开心，就是蛮开心的感觉。这个前奏就不像之前那些歌哈，是那种走向的。我希望，最后一首歌许志安先生的《上弦月》能够让大家不要太过于的故作怎么怎么样啊，可以放松，可以有话就说，可以撒娇，可以想哭就哭啊，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谢谢你今天晚上来到这里，希望你心情好一点，明天晚上也会希望你来到直播间。我是周准，明晚再见，拜拜。也不要忘记接下来武哲彤先生的节目哦，记得收听。 一封封叠在我抽屉里面，望着窗外的上弦月，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看它慢慢地远慢慢缺，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变成感谢。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当它慢慢地缺慢慢远，远了有情人赴今生约，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在我抽屉里面，望着窗外的上弦月，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看它慢慢地远慢慢缺，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变成感谢。我还会记得上弦月，等它慢慢地缺慢慢远，原来有情人赴今生约，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